月六号星期二佛诞假期，占中 D-Day 三，你一定要出席，要一拖十出席，务求出线俾全港市民公投嘅方案，全部都有公民提名。当日建制派、艺民主派一定会大力叫人出席，勾起公民提名，与民为敌。五月六号星期二佛诞假期，占中 D-Day 三，你一定要出席，一拖十嚟啦！公民提名抗筛选，重现斗志，香港再生。 花生女的酒杯，网台大典主持 Kelvin Y 夏萨特无名迟啲份 Jackie Jelly。 好，翻翻嚟网台大典啦。首先嗰段咧，咁啊，如果大家听一迷惘节目，都应该听好多次噶啦。我快必听咩？听翻出嚟。 又你啦， 吹鸡啊！快必吹鸡。 你发觉咧，而家听 嘢吹鸡， 我听到可以个唔听个音乐，跟住我读翻成段出嚟用得啦。 唔系，而家几个网台咧都系斗播啲 jingle 咧。 我有样嘢想问，视像嗰度咧，视像嗰度咧， 快必 咧后面咧系应该系地铁站嚟噶。 系。 系咪好似系嗰个地铁站？好似系尖沙咀地铁站。 好似系。 系咯。 咁啊。而家唔係我頭先提過 點解用嗰個地鐵站， 係咯，我覺得幾奇怪， 係咪同地鐵有關？ 應該近排串串地鐵咯。 哦，加價， 係 浸水，係 啊， 浸水 加價啦， 係咯， 水浸又要加價， 水浸啊，水浸，水迷。 咁啊，嗱，如果大家聽幾個網台咧，就都係啲 jingle 都係播到嘔咁滯噶啦。咁我哋呢排就興播呢個火鳳啦。 係，你又要咁黑 sell 啦？冇 曬啊嘛， 冇曬。咁啊，第二個咁，如果大家聽熱血咧，阿 Sherry 有冇聽熱血節目啊？ 最近聽咗好多。 啱出嚟，一開始佢一段嘢咧。 007。 係啊。之前仲有一個咩？仲牛佬嗰個咧， 牛佬 佢有兩條對聯噶嘛，係嗰個咧，即係古惑仔啊！ 咩啊？全球最長 唔係，但唞兩句，唔知啊，但係唔記死啦，聽咁多次都唔記得咗。 全球最長咩連環圖？ 係啊！哇，真係想嘔。咁啊，主要係咁樣啦。 哦，仲有靚煲王仲播緊。 哎，靚煲王要播要講講啦，陣間真係一個時代的終結啊，大佬一個 真係就 執咗啦！你聽嗱，陣要講，你聽翻南文老狗， 我有聽啦，就係所以我關心難以置信，你知嗰期係 啊 前後咁多四月一號嘅嘢， 我估 William 呢排太即係佢嗰排太忙，冇聽網電，我哋一集即係好強烈推薦你整反骨煲啊嘛，你反 係咯， 你一定大賣，我覺得 乜大賣， 一定大賣， 大賣 唔使料嘅。 不過個主因其實因為 咩啊，要料㗎。你個花 生 都可以 反，你花生定啲芒果咁搞掂咯，屌！ 嚿骨要反嘅，反點叫 湯底咪黃色嘅？ 咁我想問啊，碗係咪要調轉嚟食㗎？ 唔使個煲， 但 係 咧 反轉嚟煲。 但係咧食完之後咧可能會好熱氣，要飲涼茶嘅。 OK， 咁啊飲海天堂 要用下幾種材料煲嗰啲啊？ 海天堂嗰啲啊？ 唔係，不過主要原因其實執笠嘅主要原因其實電視有報道過咧，就係話旺角嗰啲街道或者旺角去到油麻地嗰啲街道咧，啲食肆咧就佔用呢個行人地方，咁咧、 哦、 所有咧佢接每一日都接緊告票， 係即係好耐㗎啦。William 成日都係俾人即係搞好耐㗎啦，同埋有加租啦，同埋好似 加租啦， 咁啊可惜風暴嚇、啊、風暴，咁啊講 翻去 復煲 開翻 煲開翻煲係啦，係咯， 復煲成功， 復煲開煲。咁啊，然後嗱講翻呢段 jingle 嘅，咁啊阿必哥咁佢就即係大家知道佢係呢個 必爺， 咁啊係呢個佔中後援會啦，好積極啦，係關注呢件事啦。咁啊，大家詳情可以聽翻天外有天啊。咁佢就講緊呢個就 D-Day 三， 要去啦，呢個要去。 五月六號就聽聞係佛誕嚟嘅， 係啊佛誕，即係個個都即係紅日可以出席得到嘅。 咁我記得上一集咧就。下集好似都輕輕講過，你都去，好似唔知一 D-Day 2嚟 ，D-Day 2嚟 ，D-Day 2嚟。 咁我嗰時你都話，都場外都有啲人都幾熟。 如果即係 D-Day 1我就冇參加啦，因為自己有啲嘢忙緊。咁 D-Day 2咧， 踢波咪主要都係。 咁就有人邀請我去啦，咁樣就即係詳情你聽翻之前 係嗰集啦，係三就 三我都我諗我會去 嘅， 我諗我會去嘅， 係啊， 會唔會一起跳色加舞？ 唔會啩， 嗰個 佛 誕嗎？ 係喎， 大佬一起識家務咁咪 為民主而跳識家務啊？ 冇錯， 佔中嗰時跳識家務都 OK 喎， 係啦 OK 啊， 即係我哋 成個廣場人都要跳識家務， 佔領到清晨嗰陣時候咪話我哋神運耍太極咁樣， 係啦 OK。咁啊聽聞今次個場館啊，我都死啦，我都噏唔到場館出嚟點喎，大家留意翻詳情啦，聽個 jingle 應該知。 唔係啊，有陣時候咧真係要走去 D-Day 三嗰度，真係聽下。聽返佢哋講啲乜，因為發覺呢而家佢哋嗰啲咁嘅咩 嗰、那個乜鬼語言啊、訓練啊、特訓啊嗰啲咧，即係越嚟越似嗰啲表演嗰啲開 concert 嗰啲咧，啊嗰啲舞步咁樣咧，俾人哋抬高啊，跟住轉幾個圈啊，跟住落翻地咁樣。 即草蜢嗰啲係嘛？ 係咯， 佢哋 好似 舞台， 唔係好似貼幕有畫咯。 哦，舞台王者 咯，係咯，舞台王者。 嗰個係咪識加舞嚟嘅咧？ 梗唔係啦。 喂，大家留意一下啦。其實就理論上就應該特全香港人都應該值得留意，咁但係可惜件事搞到好煙悶啊，佔中呢單嘢，即係過嚟。 唔 係 啊， 係 討論完， 係好 又演習又演預演，預演又訓練特訓，跟住講嚟講去傾嚟傾去，你睇下台灣嗰邊。佔領咗啦， 係咁啊！ 其實咪好似啲女性成日都話要分手、分手、分手、分手嘅嗰種感覺咧，成日分手。 我覺得似我唔睬你嗰啲咯，咁樣咯。 咁啊，唔好啦，大家就如果有心人就積極關注一下啦。OK， 咁啊，好啦，咁啊呢件事啊大致上係咁樣。 不過嗱，首先一樣嘢想講翻俾所有人聽啦，即係呼籲下，除咗D-Day 三之外咧。你哋自己譬如話去 D-Day 三嗰陣時候咧，大家亦都要小心嘅，因為你知唔知道嗰啲咩愛港力啊嗰啲咧，愛字頭嗰啲可能亦都會出現噶嘛，可能 一定會， 因為你而家你推出嚟咧，你係猛咁宣傳嘅話咧，即係推高個人去參加呢個 D-Day 三嘅時候，亦都佢哋都會過嚟嘅喎，有機會踩場嘅喎， 正心 BB 係啦，所以咧大家譬如話，如果你去嘅話咧，你哋小心啲咯，如果你哋唔想咁。即係唔想咁混亂嘅時候，自己體位啦嚇。 體位，體位 ，OK。 紫荊俠會唔會出現？ 你明 B B 會唔會去啊？ 咩啊？ 你明 B B 會唔會去啊？ 我諗佢會去嘅。 係咯，佢呢排氣勢旺。 翻嚟啦。 咩啊？ 唔係嗰陣時應該都翻咗嚟㗎啦。 翻咗 嚟。而家佢去咗旅行啫。 去邊度旅行啊？ 北海道啊嘛。 哇！ 北海道啊嘛，你唔知 咩？我知，我直接你講。 北海道啊，我以為去咗印尼。 好開心啦呢集。好，咁啊講翻呢個大蚊封咪事件係啦，咁啊四月一號就講完啦，去到四月二號啦，咁大家當然就好緊張，亦都係網台嘅朋友咧都係留意緊兩個節目嘅，一邊就係呢大香港早晨啦，咁啊教主都嚟埋喎。 係啊。 OK， 咁啊另外就梗係要聽翻呢個風波裏的茶杯裏邊啦。 本身咧教主咧唔係好想講，講唔 講 咧就突然間又講嗰啲咧。 佢唔講又 係。係啦，最後我知個忍唔住。 講開，唉，成個 topic 講曬。 冇錯。咁啊嗱，聽翻主角先啦。咁因為咧就大班封咗咪啦，咁係有節目做嘅。四月二號風波裏的茶杯裏邊咧就有鄭經翰同埋林毓華，大家又聽下大班點樣開聲。 早晨，早晨，八點十。二分嘅時間啊，咁啊，大家聽緊嘅係呢個叫做 D 一大聲台， 大聲台就嚟執笠嘅大聲台，同埋呢個香港台啊聯合廣播嗱、啊，我哋就通過呢個互聯網咧，環球進行呢個環球視像話音廣播啊，我哋就。有兩個台嘅 D 一百，一個叫大聲台，一個叫香港台。因為琴日咧，喺愚人節嘅時候咧，我就有感而發，咁、就話咧，要封咪啦。咁啊，封咪背後嘅原因，除咗感到嗰、那個目前香港嗰個環境啊、政治氣候啊、對傳媒人嘅打壓啊、恐呢、這個。暴力嘅襲擊啊之外咧，亦都因為咧，我哋全世界有50万嘅聽眾，但係咧願意即係付出代價支持言論自由，支持我哋進行呢個行公義嘅免費廣播嘅人咧，就得2.5%，大約13000人左右。咁啊，當然引起好多我哋嘅支持者擔心。呢样嘢我喺呢度咧就多谢佢哋嘅，同埋如果引起佢哋有任何恐慌嘅话咧，咁亦都咧仅此致歉。但系因为咁样讲一讲咧，嗱，我哋可以上主流传媒啦，因为咧只要话我哋唔掂咧，就自然有报纸帮我哋宣传噶啦。咁啊，多谢几张报纸啊，两张报纸啊，其实三张报纸噶嘛，我睇咗暂时就应该你睇嗰啲大公文会冇噶啦。 好啦，咁啊，睇听大班讲咗。唉，真係咁，因為就好唏噓啦，得個1.5% 嘅人數只有啦。 聽完呢段嘢之後咧，我個着眼點並不是嗰個數，我就係佢話 原來佢就嚟執笠先至會上， 終於上到主流。 咁我哋就大鑊啦！我哋上咗咁多次， 啊、 大劑啦，又乜州、啊、又成乜都齊，跟住、啊、我哋會唔會執笠啊？ 其實我哋咪已經係執笠邊緣啦，十不上雲。 係啊，唔係因為我哋一年到線就上主流傳媒咯。哎又上到啦！一年 大鑊，收支平衡要執笠。 喂，講年到線咧，值得提喎。咁啊，如果上個禮拜係幾個網台都瓜過幾鑊喎，基本上 係咯， 係咯，即係 點解咧？ 長咪證明其實即係大家包容下啦， 依家又要包容， 好難連線嘅， 抹黑別人還不了自己清白啊！ 俾你識穿咗你，係唔好意思。咁啊嗱，講翻大班就係啦，聽到佢講咧就誒、哎、上到主流傳媒啦、啊、包括就咩報啊，有咩報啦咁樣咁啊。有咩睇法？大家有冇听？ 冇啊！ 唔系，我想讲， 恭喜佢咯。 我想讲咧，就即系而家准备节目咧，即系其实 Sherry 收到我哋嘅大考课程咧，就想呕嘅。咁大家而家知道咧、啊，做功课好困难。点解？哇！大家听完大班嗰两个节目，大佬一个节目个半钟。 你有冇验过啊？呕 ？OK 啦，今日连听咗四个钟啫。 哇！即系大家谂下，你睇翻个大考课程，我有十个钟咯，我相信啦，夹夹埋埋。咁你谂下，我哋即系四个主持，有冇人听一半嚟啊？当都即係先，每日聽會都20个钟，再加埋錄音3个钟，跟住最尾即係之後我剪接返可能都搞成啦。我哋用咗24个工作小時都係錄一個節目啫。所以大家吓、啊、大家要支持我哋吓、啊、我哋都係做節目都係啊為公義嘅。 唔係 咁樣。 為宣傳公義嘅網台，所以大家要做會。 所以大家打去返打賞錢 ,ok, 啊即係當咪督咪其實主要都係希望大家多多包容啦，有時我哋啲即係有啲咩節目嘅錯拎啊，又想又遲咗啊等等咁樣。 我想講呢，就算做 粒水滴。 我想講呢，就算做主持都未必連到線嘅，所以都係唉大家都係。 神秘之夜上咗未 啊？主要包容啦。 咩啊？ 神秘之夜上 咗。仲有咩？冇啦係嘛。 你想上返曬之前嗰啲啦。 之前未有咪之前嗰啲就係之前啦。 你個個禮拜佢都追，你個個禮拜都話之後先算啦，之後先算啦。 喂，因為嗱，又題外話喎，咁我又即係搜集下資料啊嘛。咁啊，神秘之夜咧，其中一個課題嚟嘅。咁咧，佢咧而家你即係估唔到嘅幾多個網台聯播緊咯。嗱，曾之前佢一開始時候當然係 MyWay 啦、啊、跟住然後去咬台啦，跟住之後出咗之後，然後以 Columbo 啦，跟住咧 HK Magazine 啦。OK, HK Magazine 呢係就係幫阿台長拍嘢嗰位都叫 Kelvin, 咁然後呢就 Magazine 又有啦，跟住而家又去返 My Radio 啦，咁仲有 Open Sky 又好似又有喎，跟住呢 Global 又有喎。 Global 係 呀。係呀。想我哋死未，所以唔使我哋即係聽唔到唔緊要嘅，好多地方有得聽嘅。 即係百花齊放。 百花齊放。但好似呢但好似係咪 Sherry 你問呢，我呢次話香港網台揾唔到神秘之夜喎。 唔係，我係揾唔到影碟情報。 我揾唔到影碟情報啦，係啦。喂，啊邊個？香港網台兄啊 ，OK， 即係諗佢。 哇，咁樣你 嚇？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佢、啊、其實好 nice 嘅香港網台兄嚇、啊、，OK， 大家即係有啲咩自己有啲咩網台想去都可以啊，積極去同佢洽談一下。好啦，嗱、啊，即係大家即係準備完咁聽完呢個大班啦 ，OK， 咁啊重點就梗係聽下嗰邊。教主有啲咩讲啦，咁啊呢集过瘾啊呢集，咁啊大香港早晨第13集，咁啊去边你嘅第四节咧就叫大班含忍啦你，啊啲读音要读得，即系教主成日要，你知教主好中意玩食字噶嘛， 系， 咁、啊、但系呢个 gap 咧就唔系教主出嚟嘅，好似系啊黄仁达嗰个谂出嚟， 都唔系， 都唔系教主噶嘛， 唔系好早之前一个网 民，哦你个 reference 穷人含忍嗰度 ，OK OK 啱，系啦系啦，咁其实呢个咧就系去翻之前一个即系法律变成穷人含忍啦，好似几早哇好早咯，好耐， 哇好耐啦， 系咯 超过四年， 系啦，好咁啊呢节里边就有教主啦，有黄仁达啦，陈四淡仔汤姆嘅4月2号嘅，又听下究竟。中间教主点去评论呢件事？ 咁但系成件事，我觉得就真系好奇怪。咁你搞到大锣大鼓搞到咁，你为咩咧？而家系 嗯， 如果你话哦，即系嗰啲即系而家我听佢嗰个调动啊，咁、嗯、你个传讯嘅功能喺边度咧？ 系啊， 系咪啊？ 系啊， 因为你自己都讲啦，即系你净系俾自己有嘅时候，咁嗰啲咪小众咯、啊？ 嗯， 系咪啊？咁你要嗰、那個即係傳訊嘅功能發揮得到嘅，將你大班嘅理念啊，或者係即係你對嗰個時事嘅嗰個睇法，同埋你嗰個感言嘅作風，令到全球如果個中國人都可以睇得到嘅話，屌你係唔應該要人俾錢嘅大佬，係嘛？ 係喎， 係嘛？咁要人俾錢嘅目的，為咗令到其他啲人都聽到咧，咁啊 OK。咁既然呢個唔 work 嘅話，你就應該接咗佢喎。俾我哋發揮一下喎，我哋唔撚收錢㗎喎，係咪？啊，可見嘅將來我哋都唔會收錢㗎喎，係咪？ 咁唔係話我哋有大把錢嗰啲上嚟呢度睇下啲電線亂曬龍，要求其棘甩一條啊撲街咁啊，已經唔屈佢啦。 都認真要思考下咯，都搞到有聲有色一年，但一年貨仔就已經講呢啲咁嘅説話，咁你應該即係嚇，即係含忍。屌你听鞋落去啊嘛，大佬！ 哦，即系做咩大班含忍啊你咁样？ 大我而家奉劝佢啦，即系含忍。 今日节目题目就系呢、這个 大班含忍 D 一百继续行股啊！好唔好嘢？ 我哋要截录出嚟，呢个要截录出嚟。呢个系郁敏对大班嘅呼吁啊，对佢含忍同埋继续行股啊， 贴喺个 page 度。 即系嗰边商黄国同喺度，哇！即系乌烟梗厄。你呢边商系咪先？烧骑骑。放毒蛇，請 講講明先啊， 淨係燒 騎放毒蛇啊，冇放毒蛇啊， 唔係人哋嗰邊只係痰多啫，你搞清楚先。 喂，真係幾唔咁莊重呢件事，大佬。 屈教主死你嚟。 O K O K， 一人間一拳打落去你度。 學老拳係冇啊，千祈冇學對蛇邊去啊？喂，大佬真係即係大班話為咗就是、因為佢咁沮喪係嘛，又唔夠自己有。有慨嘆言論之後打壓，即係佢係時候退下火線，即係成個即係打到成個震撼網台界， 係啦， 即係哇！你黃毓民同黃仁達兩個喺度，仲要佢仲要笑升 key 咁笑喎，佢唔係佢咁樣喎，即係 教主好耐㗎啦，呢種升 key 唔係黃仁達啦講緊， 哦，黃仁達就第一次 你咁樣批評你老友， 我唔係批評啊，我話 你終於承認佢係你老友啦。 入咗， 好嘢，搞掂啦 ，Kyo。 我系系啊，我以人为先啦。大家都老友， 左右逢源， 大家老友，我觉得好嘢。 佢只不过系一个契弟， 系话计啦。咁啊就咁样，咁啊即系讲咗第主要第四次啦。OK， 咁但系就听到佢哋一个通啦。咁但系咧，我又会明白佢哋有个论点嘅，就即系阿教主觉得喂。 点解热血二台？ 吓，系啊，呢系阿谢文年嘅师姐出边，唔系就咩咧？就是、喂，你教主都做咗咁耐网台，系、嗯、即系搞即系而家都系两个都有听众，大听众群啦。譬如今日萧生都系啦，哇！咁你即系大班咁样搞，即系搞咁耐咁样做乜嘢咧？点解又喺度呻咁样？咁不如真系执咗佢啦！即系教主就系主位咁样嘅腔调啦，咁样咁啊，听埋先啦嘛。之後先評論 ，OK？ 聽埋先啦， 聽埋 啦。好啦，咁之後聽完教主咁啊，即係呢個網台三大偉人啊嘛，咪掂。咁其實我係嗰朝我已經好期待嘅。咁其實嗰日咧，四月二號嘅時候咧，我就已經係四月一二號啦，我都已經係我 cap 嗰啲圖擺上網咧，就是、同一時間咧，我哋都未試過，即係聽網台去聽到一個精神分裂境界。 即係唔係 左耳啊聽呢個大班，右耳啊聽教主。 平時咧係同一件事件咧，聽阿蕭生。再聽阿毓民去評論同一件事件咧，已經係好全面嘅啦。 係， 而家再多一個大班，佢自己親身經歷講俾佢講個故仔出嚟俾你聽， 好震撼 啊！真係震撼到咧，啱啱先冇得頂啦，大佬。 上次就係人網呢個執笠之後咧，即係教主同埋阿神咧，我都試過左耳係聽緊教主，右耳係聽緊神，兩個就仲有加當其時咧就花生台咧， 咪 係再將呢個教主咧做直播嘅，咁其實我係試過三把聲一齊聽嘅。 有冇咁個心情係點樣？係咪會癲咗？ 都幾得意。 你係咪坐？唔係你係咪坐喺間房嘅中間，跟住三個喇叭喺對住你？ 就係左耳，左耳同右耳聽主要嗰兩個評論嘅，咁你可以。中意咪聽下咯。 點啊 ，Sherry？ 唔係嗰陣時好玩啲，嗰陣薯仔打電話俾我，即係人神網執笠嘅時候，真係驚到佢打電話嚟，執笠你咁上嚟咁樣。 嚇！ 係佢真係、 即係好似黃國同咁樣。 佢真係相信會執笠啊！ 嗰次真係幾 真 係 執咗粒嘅， 真係執咗粒。 咁我係一路打電話啦，跟住手喺度打上緊高燈啦，跟住隻耳仔我聽緊麥啦，聽緊唔記得係神網啦，或者其他咩節目啦。咁所以就係嗰陣時都係。將身體所有嘅感官用曬㗎嘛，咁而家咪再係將身體感官都 用。身體感官用曬咁犀利，即係好似聖鬥士咁樣有第七感咁。 第七感，即係聽網台聽到第七感，聽到爆聖衣，真 係攞命搏啦， 燒個小宇宙。 真係大 Q 王。好，咁啊嗱，咁其實嗰日咧，我就即係除咗聽呢個神同埋教主，當然好期待啫。最新消息啦， 系啦，阿蕭生先緊要啊嘛， 蕭生 一語道破曬所有嘢噶嘛， 道破曬啦，咁我哋又輕輕聽埋最新消息，然後咧就作出一個小總結。 即係琴日啊，大班喺 D 100台咧 就係講話又再封咪唔做節目，即係咁樣。即係我唔知係咪即係四月一號愚人節講嘅嘢啦，即係咁樣。即係會點解會揀呢一日講咁講咧？咁樣咁佢一係咧就開玩笑啦，另外一方面咧就是、即係作出最後嘅一個嘗試，或者心灰意冷。點解咧？就因為咧佢覺得佢係唔明點解200万元的電台都很便宜，為什麼、就是、觀眾、就是、聽眾不能夠支持他這樣。當然就是支持你的力度呢也是差了很遠，如果你用1/10的觀眾量來到想用一個類似、就是、傳統電台的模式去經營，當然是不能夠持續的。其實咧，只要退一步咧，就海闊天空噶啦。不過而家我唔知佢搞啲咁大棚嘢點算咧，即係數碼港又有租，數碼港租都唔係好貴，20-30万，即係主要都係因為數碼港係唔方便。咁就係、是、即係啲人去做緊節目咧，都要搭車入去，要搭的士入去，即係交通唔到嘅問題。咁另外一個就係嗰啲 studio 起到咁貴，即係咁樣。就係、是、而佢主要係課聲音廣播嘅，即係唔係課呢一個視像廣播嘅咁。即係本來我都 expect 大班可以持續做埋今年嘅，咁但係你要知道，即係200万一個月嘅開支，如果相對於佢哋啲節目嚟講，即係唔好意思，呢、這個真係呢一個係風波裡的茶杯咧，就係、是、從來咧就係、是、做5日咧都排第3嘅啫，就是、after 呢個逍遙遊同埋呢個鬱憤踩場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兩個節目咧都是排2日，即係喺個網台 download 數嚟講，即係香港網台 download 數嚟講，佢從來都要排第3。 哇！大家你有冇睇到即係睇個神嗰、那個樣嗰個氣勢咧？ 唔係啊， 即係幾即係幾咁淡定啊！ 因為佢都經歷過嘛， 係嘛？唔係，都係嗰次唔關財政事咯。嗰次蕭生係因為黃仁達同佢宣戰啊嘛，佢係怕咗佢嘛。 今次唔同， 係今次唔同。咁所以咧，阿蕭生咧，佢就嗱，當成段裏面咧，其中一件重點，佢就話，即係風波裏茶杯咧，長期咧都排第3嘅啫。係，就排喺呢、這個 逍遙 同埋鬱憤踩場。咁其實蕭生咧係有少少錯誤嘅。 唔係啊，好犀利㗎啦，排第3。 咁啊係。 有啲連排名都唔知去咗邊度去㗎。 咁佢大班嘛，其他啲睇嘅睇嗰啲。 唔係，咁你傳媒嗰啲係咪先？三大 偉人，偉人 三大偉人 係啦。 咁其中兩個 講乜嘢啊？ 其中兩個啱啱收翻剩翻即係中指嘅時間，其中兩個。排13，咁另外嗰個排第2，咁都好合理啊。 但唔係，首先蕭生搞錯少少嘅，排第3個咧就並非呢個風波裏茶杯嘅，就係、是、呢個怪獸直播室嘅應該。 係啊， 好似係，如果冇記錯。 係咪睇你計邊個月啦？ 哦，咁係啊，係曾經都係啊，咁係蕭生佢話長期以嚟咁樣。 係啦。 咁你見到哇，蕭生個樣咧，即係咁，但係當然我哋要再修正過，記住呢個係個香港網台排名嘅啫，咁樣。咁嗱，當然啦，蕭生都 即係不能完全作準，但係只可以作參考。 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 呢、這個我覺得蕭生比較好啊，放開咗懷抱，唔再計壓力。 屌，係都 係 喎。 係。唔係蕭生終於發覺原來計壓力係戇鳩噶嘛。 你又辣人。 唔係，佢發現 一陣間人哋又開炮啦，你明白嗎？ 淨係計你咁樣，淨係計 Alexa。 唔係佢話，除咗用 Alexa 贏你一次，我再用香港網台再贏多你一次。哦、 你咁樣打擊呢個前朋友，你情何以堪啊？ 我冇打擊，我唔係因為我唔 嗱你哋兩個， 我從來都唔覺得有人淨係計 Alexa 嘅。 哦，有啲人真係淨係計 Alexa。 唔係佢唔係淨係計，即係佢覺得佢只不過拎呢個參考出嚟，覺得值得鼓勵一下啲士氣咁樣啫。我都 OK 明白， 係啦係啦，即係我哋都唔會淨係，即係譬如我哋香港網台幾個節目都高排名，我哋唔通我打落大個，哇！你香港網台咧高頻 點同咧？ 係 我哋 rack 一先， 係上唔到， 你連到線先算啦、啊！你搞咁多嘢， 其實我 自己都未搞，自己都排唔 咁你 Alexa 最大嘅 function 係治療情商，咁你咁樣搞法 咩？我唔回應，我唔再回應。嗱，即係 哇，聽唔到，未聽到 啊！講呢啲 唔係嗱，講翻嗱，蕭生咧，佢就同幫我大班計算過嘅，咁佢就話：喂，你都有一當你有50万個啦 ，OK？ 咁你當你1萬人，咁1萬人裏邊，我當你收到大约800至1000万嘅话，咁佢就话咧，由一个网，但你记住你系搞紧一个 D100，你唔系搞紧商台噶。如果你缩皮缩翻去60-70万嘅话咧，吓咁啊就咁应该系搞掂嘅。 系 可以收支平衡、啊、 可以收支平衡嘅。嗱、啊，經驗之談啦，呢、這個就係、 是。哎呀，阿蕭生， 點啊？ 呢一樣嘢咧，收支平衡咧係其一， 係， 但係都唔係主要原因。係最主要原因，我頭先都講咗啦，都係嗰一句， 都主持人、 啊，主持人問題 問題啊嘛。大佬個個都天王巨星，性格巨星，個個都 handle 唔到嘅，點同你有一個好嘅 CEO 幫你管理曬咁多嘢啊？ 萬必啊！ 咩啊？萬必啊！宇陽啊！ 就之前係萬必個。 唉，點同呢？ 萬必係打江山，打好咗個基礎， 守 執笠， 係 係啦，守業者， 跟住然後去， 馬俊偉啊， 係啦，跟住然後去去到宇陽就發揚光大，做咗點播多 com 啊， 係， 咁唔係點播多 TV，sorry， 點播多 TV 嘅時間， 犀利， 哇，你大班，你不過你冇播啊，大班最後尾講到就話，我哋咧都可以做一條頻道，讓任何嘅網台透過我哋 D100 去做廣播嘅，大家唔知有冇記得，有冇聽到？ 唉，你學下 呢個就係。點播多 TV 嘅精神、啊、 我就覺得你跟下蕭生取經啦，講網台係咪先？同埋你首先阿夏實特講嘛，其中一個問題個主持人諸多要求嘛。係 啊，諸多要求。 邊個？ 佢自己寫出嚟。 咪首先你講邊個主持啊？你講邊個主持人啊？ 傑斯咯。 嗱，邊個係曾經喺即係邊個網台曾經係有傑斯嘅主持啊？咪人網咯，係、 哦、 嘛？有經驗㗎嘛？嗱、哦，人網搞啲咩主持啊？即係處理蕭生。嗱，蕭生處理嗰啲咩主持？諸多要求主持人咧？傑斯啦，撲街的啦，刁民牛啦，係咪先？ 全部都喺我哋 嗰邊。咁所以問下馮總，你而家對於呢三個有咩睇法？ 梁錦祥啦，係咪先？ 台長你都唔敢，仲有四廿二， 四廿二啦，係咪先？ 四廿二咁樣。 係咯，講起呢個台長管，唔係台長，即係主持人管理法。你問下蕭生 先得啦， 呢一樣嘢真 係 要問， 真係要問。我 咯，呢家嘢少得嚟。 仲有漏咗嘛？阿近講兩句啦。 係 啊， 係先係咪先？ 係咯。而家可能去咗 係 溝女。 嗱，黃楊喂，做黃楊達啦， 曾經喺嗰邊啊。 係係啊，咪做黃楊達係咪先？所以即係有咩有乜嘢名主持冇喺人網嗰度啊？即係曾經都客串過，所以Q 仔啦，系咪先？ 系啦， 唉，即系大班快过去取下经。好啦，嗱，咁听完萧生分析嘅最后 ，OK， 咁啊，去到星期四啦 ，OK， 即系4月3号啦。咁但系当然好期待啦，吓、啊，即系两边嘅呢个萧玉游同埋呢个郁敏踩场，究竟点样讲呢件事啦？萧玉游就冇乜点讲，吓、啊，萧玉游反而系讲紧呢个郁敏同大嘅和好。O.K. 咪蕭玉游借用大巴件事嘅就是、關於呢、這個立呢、這個BSD 嗰個叫 Bystandarity 嗰度嗰件事， 係因為咧原來大巴就係話佢係太平紳士啊嘛，係嘛？ 係冇錯， 可以幫大家宣誓，係啦，可以幫大家宣誓咁樣。咁啊講，但係 除咗太平紳士，仲有加埋王國同律師， 仲有小小班， 係啦係啦，咁可以幫大家做一個免費嘅宣誓咧，就證明嗰間樓你賣，如果你係香港人，嗰間樓賣嘅咧係賣俾你自己，咁就可以唔需要立呢個 BSD 啦。 咁但係咧就即係但係就即係個節目就冇正面咁去講呢、這個即係大班風米事件嘛，即係呢個令我 當然冇啦， 有啲失落嘅。OK， 咁啊就唔緊要啦，聽埋咁啊教主就一定要講啦。OK， 咁啊教主咧就喺呢、這個4月3号嗰集咧，節目重温裏面咧就係講呢個鄭大班嘅事件。OK， 咁啊，聽下呢個教主咧就呢，終於喺佢自己節目咧就可以好長、好長、詳細咁樣去講呢單嘢啦。OK， 咁啊，佢呢、這個即係第一節嘅題目咩咧？就話鄭經漢喐啲就話封咪，搞到封咪切殺啊。OK， 聽下教主講乜嘢先。 繼續開麥，嗰日當係4月1号當係講咗啲嘢冇講咪得囉。 嗰日愚人節嚟㗎嘛， 愚人節啊，講當冇講啦，但係好多好多 fans 㗎嘛，好多阿嬸啊、阿叔啊等緊你開麥㗎嘛，你冇成日要挟人哋先得㗎。同唔係我最唔鍾意你開口埋口就封麥，撲街封麥兩個字呢俾佢已經搞到 cheap 到冇人有。李慧玲嗰啲又叫封麥係咪？而家你無啦啦就一嚟命你唔俾錢你係咪？你唔做節目又叫封麥，屌你俾人斬又叫封麥，咁你爭幾遠呢？係咪？屌你俾共產黨迫害又叫封麥，而家屌冇錢收又封麥，李慧玲嗰個八婆嗰啲又叫封麥。屌你咪搞到封咪 cheap 晒，哎呀同又冇话我封咪啊，我唔系封咪啊， 讲 嘅，冇得捞嘅， 冇捞， 咁得未啊？冇得捞，唔好讲话封咪，系咪？好奇怪，封咩咪咧？嗰度封咪两个字 cheap 晒，动不动就封咪，系咪？ 實際封咪都唔係咁解啦，封咪係俾人封啊嘛，唔係自己封自己咪啊嘛，係咪？佢嗰個咧就係、是、嚇、啊、要表示一個態度，個態度咧就係而家訂閱嘅人數未足，未合。 唔係呢個係一個好吊詭同埋好諷刺嘅，因為你受咗政治壓力，你被逼 不做節目，或者你老闆受了政治壓力逼你冇得做節目炒你魷魚，係咪？呢個係完全被動嘅。你而家嗰啲係一個壓力，你而家就用你呢一個所謂封咪咧，你就係要挟啲聽眾，你俾聽眾壓力用封咪嚟，係咪？即係一把刀雙面刃。咁你咪將封咪兩個字搞到 cheap 曬咧？你而家話封咪，你係要挟啲聽眾啫嘛？嗱，如果我幾時幾日？到唔到呢個三萬呢，咁我就咁啦，咁一路講，咁係你講，咁呢個唔係要挟係咩 呢？當中呢，我覺得呢，台長一句呢，我係好有，即係覺得啊，台長真係好有智慧。 咁佢係咪嗰句係咪講嗰句 封咪 封咪嗰 句，封佢有咩呢？佢就話封咪呢就唔係咁 解，唔係自己封自己咪 呀，封咪係封你呀，可以自封咁樣，即係不愧永遠嘅台長。 所以佢將個邏輯呢講多大家清晰咗好多。 唔係，雖然我唔好明白，但係我覺得好有智慧咯。 係啊， 我唔好明呢句係啦。咁啊，教主嘅通個語調咧，即係話你搞切曬封咪咁樣，一年又封咪，李慧玲又封咪，即係咁我都唔講封咪啦。大家 佢又話俾人劈係封咪，但係個問題係俾人劈係入醫院啊嘛。咁唔係係咯，有陣時候俾人劈嘅都未必一定係關言論自由事㗎。好似啊邊個咁樣喺個酒吧俾人劈都唔係啦。 哦，你啲唔好再講啦。 係啦。 阿雖然好似話。我覺得教主有第二，即係第二段都值得分享嘅，係本身你係咪話佢講八婆嗰度啊？ 唔係，即係比較多一啲係即係他與啊大灣之間那些年經過的往事。 哦，你邊個台長講定大定係教主啊？嗱，因為台長有講過嘅，就講翻佢之前好似係咩網咩報紙咧啊？風波咪茶杯茶匙茶杯， 星期天周報 同埋星期天周報係啦，即係都有嘅。咁啊，分享翻即係佢覺得即係台長對於大班嘅一啲感覺。 哦，因為教主一開始揶揄佢，你點夠膽講大班啊？你幫佢做過嘢嘛？ 咁樣講台長真係，我覺得又啱嘅。 台長都幫過蕭山做嘢， 咪咯。 台長一樣講蕭山 㗎，咪咯。鬱敏你都幫我商台講咗嘢啦，你咪屌到佢反皮係咪先？基本上， 嗱你講嘅 好咁啊。整個嘅大考範圍呢就大致上係咁樣啦。咁我相信大家都要需要啲時間消化下嘅。 係啦，因為可能會考試嘅呢個大考範圍。 好啦，咁究竟我哋幾個係啦點樣有咩咁睇法呢？仲有其他啲網台嘅得意嘅呢，咁我哋唞唞啦。第三節返嚟呢，我哋就講下問卷嘅考卷嘅一啲我哋嗰啲啊，通常有啲叫咩，通常有啲 Syllabus 上面呢咪啲有啲 comment 嘅，即係點樣先有加分咁樣。 求貼士嘅求貼士 嘅。第三節返嚟再傾。 同志們，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，党的十八大开得很好，很成功。 是来不愿做努力的人。 好啦，又翻嚟呢個北上頻道啊，應該 係六合彩啊嘛，你有冇發覺？ 唔係，係六合彩嗰個似十八大嗰種，係中國共產黨嘅文化嚟 嘅。嗱，你見到幾個？ 得得得得咁樣，屌係啦！但係最恐怖咧，每一次就係咧，又見翻江澤民出嚟。今次嗰個江澤民咧，係後生個對上，嗰次嗰個 咁樣， 好啦，好啦，聖文法治有咩關係？ 聖文法治 真 係咩嘢？ 屌你真 係！你想講聖文法係乜嘢先？ 係 跟源遠流 聖文法治啦，屌！仲有呢，讓人民監督權力，讓權力喺陽光下運行，淨係開緊呢個會呀，大家都唔覺得好晚陽光呀、啊、屌你老味，成個北京城呀、啊、買刀，我呢個買刀又買唔到，買藥又買唔到。 北上頻道究竟是個什麼節目？ 八牌子啊，冇錯啦，我哋就可以解釋得到點解咁樣慢啊。如果你打電話去八牌公司咪快囉，好冇黐線， 知啦， 屌你，你打110頂人都未嚟啦。 唱 K 呢大陸呢，你飲大咗呢，即係如果有啲領導喺度呢，你就唔使音樂起㗎咋。我打住大灣住高峰 好嘢， 咁就得㗎。 好 今年成個春晚主題係乜嘢啊？夢啊嘛，你老母你咪講完個夢你就一無所有啊，你咁樣搞啊， 都唔好意頭 大佬啊，真係你困啊。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努力奮鬥。 咁啊，下禮拜我哋再返嚟再繼續結束今晚嘅北上頻道。 傑斯、刁文牛、迪、Kelvin， 星期日晚北上頻道。 世界之大。